Hoy tengo ganas de ti. Hoy tengo ganas de ti. I see the souls of so many friends. And I see us all back here again. The sandy floors and ceiling fans, a Rastafarian one-man band with songs that fill my memories like a tip jar. Yeah, that's what I see when I see this bar. And I see tourists at Christmas time, and I taste beers with a hint of lime. I feel lonely 'cause it's not the same. Different faces and different names. Living like pirates out among the stars. Yeah, that's what I see when I see this bar. Pieces of Jacksonville and Key Biscayne. Some are still living the dream, stuck in still life it seems. No matter where they've been or where they are, yeah, I see them here when I see this bar. When I see this bar. We had.

沙县小吃品牌产业发展中心称啊，那么除了在美国和日本之外啊，还有其他的国家，比如像英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也感兴趣呢，在他们的国家开设呢这个沙县小吃。好，那么看一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啊，行业啊或者产业发展中心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brand claimed 啊，他们说 that over 10 countries。Including 啊，十个国家，包括了 United States, Britain, 英国 ，Argentina, 阿根廷 ，Australia and Canada have shown interest in having the chain 啊，都感兴趣啊，开设哈、啊、这个连锁店哈、啊，所以说这个沙县小吃啊，在这个整个全球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为了适应外国人的口味啊，沙县美食啊，沙县小吃不仅呢保持了哈、啊，保留了传统的制作的这个技艺，同时啊也有所改进。To adapt to the taste of foreigner， 好，那么一开始啊用的这个动词大家应该熟悉啊，我们讲过 adapt， a d a p t， a d a p t 表示改变、适应，它的结构呢是 adapt something。To somebody、啊、改变某一个东西去适应、啊、一个人或一个什么东西的需求、啊、Adapt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同时有一个语法点同学们记下来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呢要求跟名词、啊、一定要记下来它不是一个动词不定式的这个形式而是一个介词那么适应外国人的口味 The taste of foreigners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的 taste buds of foreigners 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词 taste buds of foreigners The 沙县 delicacy has not only 不仅仅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skills 保持着传统的这么一个手艺这个技艺用的是呢 production skills but also made improvement 同时又有所改进Make improvement 这些我们都学过不仅要保留传统同时呢进行一定的改革一定的创新那么位于葡萄牙的沙县美食餐厅的吴老板专门呢为喜欢吃油炸食品的当地居民做了一些叫炸肉和炸春卷等一些小吃因为当地人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因此他把这个中餐的东西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呢给他做了出来叫炸肉和炸春卷 Mr. Wu owner of 沙县 Delicacy Eatery in Portugal 在葡萄牙 specially prepared fried meatand fried spring rolls 那么两个都用的这个 fried 炸出来的 fried meat and fried spring rolls for local residents who like fried food 当地人喜欢吃那些油炸的食品 fried food 为了向世界各地的特许经销商销售这个半成品沙县小吃正在建设一个中央厨房我们说它在这个全球要开设那么多的店有些食品的加工需要在自己的工厂加工因此呢必须要一个中央厨房能够提供这些半成品的这些食品 and to distribute semi-finished products 好看看这个词半成品我们说成品呢是 finished 完成的但是呢半成品是一半的英文有一个前缀叫 semi S-E-M-I S-E-M-I semi 比如说半决赛我们叫做 semi-final semi-final 半决赛那么半成品是 semi-finished semi-finished products to the store worldwide 那么全球的原来呢在国内还好一些如果说全球的话的确呢对沙县小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它需要建立一个叫 central kitchen 它需要建立一个 building a central kitchen 一个中央的厨房中央厨房 central kitchen 很多的海外的华人还有呢这个外国朋友对这个沙县小吃这个赞不绝口就是说这个一屉蒸饺只卖$50好吃又不贵对于很多的海外华人来讲是他童年对沙县小吃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么这些小吃也代表了福建人的精神一屉的这个蒸饺只卖$50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A basket of steam dumpling